到柳眉子里，把心眼圆睁。硬压我的咯吱吱的响，小脸蛋青了个红了紫，紫了红，春色点映那么清。三声喝破樱桃口，恰好似破碎一朵茉莉花的红。柳花万一只破口骂，大骂山下叫荒生，山前山后防一防，无论不是一个省油灯。我若是下山拿住你，并把你扒皮抽筋弯了眼睛。刘金定一行说着就不楼下霎时来到了更衣厅，顶回官家升了大帐。选了500篓罗饼，富有七尺太严刀，叫马童你是听，快到那杨某鹏背过来，你姑娘来起昏昏烂叫，四蹄烂跳，纵为烂大日行千里，也都800冲锋走阵，光阴不输那匹桃花胭脂马。小丫鬟你是听，快到那宝座楼抬过来，你姑娘那一口通大桥洞，刀刀就立起了铃花的铃声，和趁着小心灵，杀人不见血的那头就轮到我要出征。下边应声说得令，抬刀备马不消停。刘金定欠身一座向外走，在门外提刀上马走一封，令700行人马猛听得惊天动地炮三声，呼啦啦人马犹如潮水涌，队伍行列分得更清。但只见一队兵红箭手带领放箭，二队兵曾拍手怎么手不到情，三队兵三股叉叉盘响亮，四队兵四棱剪子剪放光明，五队兵五虎勾勾人落马，六队兵鲁银枪枪并红缨，七队兵七星剑闪光夺目，八队兵八棱棒棒打敌兵，九队兵九里锁锁马入阵，十队兵十面的埋伏就剩个百步的威风。那刘金定坐在马上传将令，叫一声大小头目，要你们听我说，大小头目们，刀要是换了您就派着对走，刀要是斩了你们就捋捋而行，倘若是加上都烂了嘴，人家说可姑娘我们年轻啊不会用兵。一声令下入山呐，哪一个大胆敢不听，有的是心虎八九功夫，叠杠便剪四棱刀枪剑几名又亮，便剪推抓拐子流星高文宝，他在山下正等候，只见高山发来大兵，可只听得号令相对着那个推阵功，那么一阵阵呼噜噜呼噜噜的震耳，两杆大旗分左右，呼啦呼啦地飘飞的半悬空，临阵的头倒铁钉又往后跳，数不清一层一层层层层的个中的兵丁，八个丫鬟抬着马刀在那个红旗下，有一匹桃红战马巴噔的往外冲，马上边关多到一员女将，两臂是为首的丫头下了山峰，只见他凤翅金盔头上戴，光花闪闪耀眼，明在那个两肩下，红浪滔滔狐狸尾往这脑后边跳，左右飘白纸的翎。 裁缝宽花刀架正好绣得定，五心宝定日明月，泪下丝毫就不凝成。这个磨春宝带宽有四指，杀人的宝剑就在那个挑女成。这个无舌财裙遮着马面，密密匝匝的上叮叮叮，下身的中衣本是莺歌绿，那个黄金宝灯放光明，七匹梳走阵，万冲锋冲锋走阵，桃花马在他那双手托，追军命取将魂，追魂取命的绣容大刀亮又明。只见他随动人马把山下摆开了阵势要交锋，眨眼间丫头催马到铁钉，老君宝用枪一指把话明，说道士少爷等你多一回，来来来见一个高级胜败输玉营，刘金陵雷马听到仔细看，见敌将连人带马好一次分装成，在那湖中你把爱是姊妹花的天，豆角花的沙袋是母婿花的种，thank you. 染是那红绒花的绳，蝴蝶花的钢鞭飘在他的马后，金银花的宝剑在鞘里疼，五木花的靴子挑着那个葵花灯，把宝花的案缠上就到那碗莲花的宫，我的一匹玉簪花的宝马，他把那梨花银枪就在这双手紧，可说奴家我们爱他，菊花梅花是为花花的名字，他张张嘴说句话，那么一阵一阵阵阵阵的桂花味的怎么那么好听，刘金鼎从上而下看一回，屋内辗转暗暗的叮咛， 时间的关系啊，第一时段我们在开心茶馆节目中呢，金文然先生演唱的这段《乐亭大鼓双锁山》只能先请您欣赏到这里了，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，我们再继续欣赏金文然先生的精彩演唱。 在黎明，你的脚步牵绊着路霜，如影飞行是那狂乱的风，走在充满了陌生的时光，一步步吸住受过的伤，看不清那漫漫无常，如何相信真的能相信吗，门前这条小路就能走向安宁的家乡，他的平淡像丝绒在歌唱，跌宕时却也不声不响，唏嘘着在林中回荡，当黎明还披着轻轻的纱，当湖面上还燃烧着红霞，此刻的无声的喧哗，大地被光芒照得美洋洋，成熟的苹果却一声不发，这里的黎明静悄悄，真诚的生活点亮，恋人啊在远处张望，当黎明还披着轻轻的纱，当湖面上还燃烧着红霞，此刻的无声都喧哗，大地被光芒照得那样样，成熟的苹果却一声不发，大地被光芒照得暖洋洋，成

130味本草，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，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，董酒1258。 来了您嘞！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。 长子，跟我来来来，这是四位。嗯，给这续神，这是囊定，这是天管啊。薄凉汤瓜腿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续单。 杨花婶，我在这儿呢。嗨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 哦，说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？你说谁这是？谁呀？ 季彤和大鹏啊。 我倒霉，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啊！ 别挨骂了。 听众朋友您好，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，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，我是您的朋友大鹏。下边呢，我们继续欣赏乐亭大鼓名家靳文然先生演唱的乐亭大鼓双锁山。 打着腿马往前闯，我的修容大刀举在空，赵君宝刀劈华山往下落，赵君宝火龙甲还忙遮掩，他二人并不搭话，站一处大展奇才，各显其能。四只膀被空中舞，八个手提地上蹬，这一个大刀似闪电，那一个长枪好似水族的蛟龙，真乃是西风对手难唐性，降雨梁才哥勇攻，刘金定刀劈不离天灵盖，高君宝枪打不离梁王和天雄，他二人将场大战数十场，刘金定一行交战暗叮咛，暗说道：这小将枪的马快，武艺出众，撑得起虎起来打不起碎，盖世无双的美貌英雄，自然有才又有貌，与奴配混蛋相迎，我们二人成夫妇，定能够建功立业扬美名。刘金定思想多时把主意打定，秀龙道架住长枪说声消停，慢着动手，慢着动手，奴家有话要说清。我问你家住在哪州，住在哪县，你从什么的姓来到什么的名，十放开车骑打牌银河不奴虽不怪，要你说明。君宝说要问我的名和姓，好比做红来灌儿，皓月当空，家住山东东昌府，天鹅岭上有门庭，头北爷爷高探胜，本是梁王进士公，二北爷爷高文举，玉佩金典状元红，三北爷爷高四弟曾于村小白李青高青州，本是我的老祖父高平关山大有名，一人执掌两口印，在关山中五虎君子无言父高怀德，他的本是东床驸马公，梅荣光是我的母，少爷我本是兼职玉叶生，姓高名琼字君宝，南唐报号路过紫山峰，丫头你立牌招呼彩狂傲，扯起搭牌少爷欢笑起不停，我要你下马秋饶才不离情，金定停不来前后花不小动静过来把动问，我的你是哪一个，那么远的是高门的贵家梦公，你乖不地说话带着个山东味儿啊，寡了不劲那么好听，奴家问你当问我，那么你不问我偏告诉你，头北爷爷刘明远，二北爷爷刘汉忠， 咱对罗布刘大奶在河东那个刘翁的家乡把陈称。我这刘勤劳告名，受过刘旺三子封，那个刘龙，那个刘虎，刘金定九是母子命。我年长二九一十八岁，那么直到入都为婚城，但而言年貌容易都相等。小将军，情胜高山，站得亲城，牙牙呸，君保闻听高声喝。你这黄毛丫头要成精。我们应大师应当尊重你这样脱口而出看得清，招呼牌狼烟大一脚傲任性。少爷我今天要管管你，不容丫头的眼目空，看看你能是我能。说吧你想犯心思，刘大姑娘忙着应秀容到家中了。梨花银枪杆，小将军住手吧，你且小心，奴自有读过诗书写过武昼夕吻夜夕舞，苦苦的用功学成了如桃三六子兵法，洗掉了太平不真他的难赢。我这个刀马纯属武艺精通，当时气坏了刘金定，清高的你这样发狂理不通， 民之官事，连一个高低胜败属于赢。若叫你带着马前走两趟，就算你姑娘学艺不精。常说着回马抡刀杀上去，高云宝一枪迎敌抖威风。巴拉两匹马跑入山间，光闪闪刀枪并齐亮又明。他二人往来征杀有十几趟，一分出谁胜谁败谁输可谁赢。刘金六一行交战心暗想，按说道果然高门枪法能，我若是将长戟他就练胆，累坏了将军怒得心疼。徐寒一刀往下摆，高君宝挥马追赶吴荣廷，军令一见心暗喜，暗说道你损住我的计牢笼，施家赶着马头钉马尾，刘金定秦将飞抓显气能。就听到刷啦扑通连声响，高君宝重抓落马摔了一个倒栽葱。上来丫鬟七八个抓住尊宝上绑绳，三三扣双三扣拿扣不紧用脚蹬。金定说丫鬟们你们要绑了总得点的绑来个不完呐，很多无心疼。传令收兵回山寨，猛听到呼噜呼噜得声不响震耳鸣。金定催马头前走，楼兵队伍随后行。来得了这门意外下了马，有人拉马不消停，到里边把崔铠甲胄卸了去，立时又把打仗声吩咐一声，带带带快把那废寝的小将带进帐中。众楼兵拉的拉来扯的扯，推的推来用的用，把金宝推到了地亭内。高金宝压到牙头骂了几声，巨人把你少爷多拿住，怀茶怀寡人你行。刘金定不令起来楼兵们推在这打仗中，剩下一群女寒兵。Thank you. 是山下那个呀梨花，那我问问你，这一门亲事倒是应不应？君保我丫头不用再废话，你就是说破了唇舌白费功。我本是南唐去报号，打救北困宋英的病，提起婚姻这件事，你就是熬下了双眼难成功。我不应不应一定不应。金定文静年儿笑叫了一声，耳不能登傻相公。我看你模样更巧俊不俏，那个歪面不好女难哄，除了你的腿儿哪这个尖儿，哪有个十七八的姑娘上赶着和你拜花灯。你赢下吧，你赢下吧，上南唐报号，奴家和你同行，官报马到就能成功。金定答应了去报号，感动了军报小英雄，他才举目留神看蛟龙。只见他镶着莲花乌云桥湾盘花的地大一条，星星雪染红花的声，那桂花有他透明又亮，牙边的金花黄澄澄，面似桃花出芳蕊，樱桃小口一点不红，竹叶花的完美长有细，葡萄花的杏眼水灵灵，卷簪花的鼻子是樱桃花的口，玉米花的银牙就是那头绿成，卷桃花的耳朵甚是好看，上戴着丁香花的钗环耀眼明，十指见得好似晚香花的玉，玉簪花的歌被破声声，那马兰花的戒指戴满了手，梨花镯子早安龙在他上身穿，石榴花红的女大佬用那梅花套就把大劲拧，后门拧成葫芦花的弯，一个头子是金镶边花的大脸盆，下身的工艺本是苹果花的绿，八宝花的罗裙系在腰中，许多的花草上边绣，那绣的是凤朝牡丹，丹凤朝阳，七条灯眉梅花穿成，紫金花的土腿是蛇皮花的袋，袖带条条定金铃，人要不动他不想，人要是一动那心灵明，前走一步就听花扔的响，后退一步也想花扔，姑娘走一个连环步，那么就听的花扔啊花扔的好戏，花扔还有好看又好听，好如同货郎的阵阵声。高君宝从上而下看一遍，说到是这门亲事我愿听，如今定文静答应了亲的话，他那个心口儿里闷闷不登不登的好不登，都恰好似吃了一副良药喝了一口水儿哦，他把那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口念前生，我们谢天谢地谢过神灵。咱们二人就此

成熟的苹果却一声不发，这里的你宁静悄悄，大地被光芒照得暖洋洋，成熟的苹果却一声不发，这里的你宁静悄悄。 怎么过？北京交通广播著名主持人郭伟约您在春。